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又是一个全新的周五的晚上，各位周末愉快，五四青年节快乐。大家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喵山。 是的，是的， 我们的节日。 今天呢，终于是来到我们的节日了，我们青年人的节日。Yeah. 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特别来宾，也一样是我们的青年人中的青年分子代表哈、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数码达人评论员黄浩。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我觉得坐我旁边的这位应该是比我更有青年吧？ 对，他是小鲜肉。欢迎一下小鲜肉，这个我们的 一丢丢吧。 数码窝的创始人、主编张超，欢迎一下张超。 大家好。 哎，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要跟各位听友啊、网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关于在五四青年节，我们应该怎样出现一个青年的全新的智能新主张。 哦， 这个问题特别的值得我们去慢慢的把握。 我记得小的时候过六一儿童节，幼儿园就会发蛋糕给我们，然后后来呢，到五四青年节的时候、老师就说现在大家可以过五四了，而不是过六一了。那个时候就说，哎呀，那是不是就没礼物了？但是凡是朋友们关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朋友们，到这个五四青年节就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同样会有福利收。所以今天咱先不说。 哦，对，我觉得应该赶紧，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话，那么就赶紧吧，因为一会儿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大礼包呈现，如果现在再不关注的话，可能一会儿都要来不及了。马上锁定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直播间这个按钮进入我们的现场，来看一看我苗山还有我们两位嘉宾到底有多么的青春范儿啊！ 我们正青春。 是的，你看到我们今天三位男生都统一着装是白色的 T 恤，对吧？我们体验了一种青春的计划，而坐在我们中间啊，这样的一种。但是关爱者，对， 我偷偷的听着感觉关爱中间这个 我们 智障 干妈行吗？ 其实我想说的是，他们仨不知道今天背景会有特殊的装饰变成白色底色，所以他们算错了。 我们一定要融入到这样的背景 当中。平常我们的背景是什么？粉色屏啊， 蓝色底啊， 所以他们觉得穿白色能被突出，结果今天傻了吧，只有我被突出了。 所以实际上你是半个男人认得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你的这个个人机位，一边是我们的粉色屏，另外一边是白色背板啊，你就占尽了天机。还有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赶紧要来先关注一下这一周以来的数码行业资讯当中的各种的大事小情。当然了，在我们今天关注资讯之前，还是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五四青年节的一些年轻人的小调查。来先看看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年轻人的启示。 一个词形容现在的年轻人是吗？ 拖延症是吗？ 不脏。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让我蛮佩服。 国家的希望吧。 奇葩。 一心爆炸了这样一种状态。 物质。 钱包四大皆空的。 爱国，那个进步、民主，还有科学。我刚路上查的。 不知道， 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应该跟爱国和奋斗有关系吧。五月四号，我觉得是对五一只放三天假的一种控诉。 我觉得五四精神它是一种时代感， 每一个时代吧都会有一种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它肯定是诞生于五四运动，1919年五月四号，这个由青年，然后还有学生为主体的这一部分，他们进行的这个与巴黎和会这个外交的失败为基础的，然后他们进行这样一场爱国运动。 这个不讲，这太丢人了。 刚入职的时候是4000， 一个月工作了22天，拿了996块钱， 还是坚持当初的想法，就觉得演员是一个很棒的职业，不想从年轻到老都是活一个人的样子。 进步吧，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吗？ 应该就是不服输吧，为什么他们比我强啊？ 我觉得我最大的一种进步是我对问题的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可能我的起点比较低的话，我觉得可能超过一点点对我来说就是好的。 哎，我之前一个女朋友，别人有个20000块钱的衣服她想要，别人有个10万块钱的包，我说我们分手吧。还是应该就是我跟那个10万块包的女朋友分手吧。不好的，所以是进步嘛。 特别去想一件事，觉得特别特别满意，在那里太矫情了，我觉得。 我考博一共考了2年，然后我就每天在图书馆从早上8点做到这个晚上10点。很可喜的是，我的这个努力最后还是换来一个好成绩。 当时我是一天都没有吃饭，我们的这个导演就说了，到你上场了。人又渴又饿，包括自己的胃也特别的疼，那我就只有掐自己的大腿转移自己的疼痛感。我就感觉当时我下台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那么拼，可能这就是五四精神。 在我看来，五四精神应该更多的是责任和坚持， 什么信念啊，理想啊。 这一天回家吃泡面，我没有精神力量我怎么活 啊？创业啊，它其实是九死一生啊，就是做事情的一种成就感，它会支撑我往前走。 因为你就喜欢这件事情，也就是靠这两个字，信仰嘛。 曾经在地铁站的时候被人骗了83块钱，在等地铁的时候突然旁边一个人过来说，我是哪个学校的老师，我现在坐火车还差83块钱，你能不能借我？然后我就把我身上所有的现金都给了他，然后我就上了地铁，然后我就把我这个自我感觉特别感人的事迹发在朋友圈里面，然后朋友圈底下都回复被骗了吧，就算他骗了我，但我相信他真的就可以了。需要社会上传递这样的正能量，然后多帮嘛，因为指不定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也会来帮助你。 明白自己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并且有能力规划好一步一步做到自己想要的样子。 如果说在北京没有梦想的话，就不用在北京了。 需要啊， 需要五四精神， 一定是需要五四精神的。 当然需要五四精神了， 需要，加油， 大家都加油吧， 必须的，没有五四精神，就不能称为是新时代。 刚刚看过这样一个青年调查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其实每一位青年的眼中和心中都会对于五四精神有一种自己的诠释。 对，尤其是最后短片里最后一句话，我觉得这种五四精神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没错， 因为无论是不是我们的 叫怎么说生理年龄，对，生理年龄无论是不是属于青年，只要你有一颗年轻的心，你就永远是属于青年的。 没错，所以正在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927的各位网友们，那么你们都是青年，当然收听的朋友们也都是青年，因为我们不以实际年龄为准，而是按照心理年龄为准的。 就算是以实际年龄，我也够啊。 有点冷场啊，此时没有掌声啊。对，这个 我们屋里人都够啊。 此时此刻，我们不禁想特别要唱起这个共青团的团歌啊，就是光荣啊，中国共青团，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正青春的一种状态， 对。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网友们聊的那个内容，就是关于我们的新青年的智能新主张。 嗯， 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在今天的下午的5:30之后，一直到7:00跟您去分享一下国美 U7 mini 的相关互动体验，告诉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应该怎样去玩手机。那当然了，这个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些数码的资讯要跟各位听友们去汇总一下啊，也要请二位来宾一会儿跟我们去点评一下相关的资讯内容。来先看第一条资讯吧，好不好？嗯， 昨天小米正式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开启上市的征途。作为港交所同股不同权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毫无疑问，这场今年全球最大规模的资本盛宴将会造就一批亿万富翁、千万富翁，而这个雷军的个人财富也将会达到一个新高度啊。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次小米的 IPO 将会成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同股不同权的改革以来第一家上市的高科技公司。而同股不同权呢，又成为叫做双重股权结构，或叫做 AB 股结构。那意思就是说，管理层希望以少量的资本控制整个公司，因此呢，将公司的股票分为高股权、高投票权的股票和低投票权的股票两种啊方案。那么，这个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跟小米创始人、总裁林斌呢，则是同股不同权的受益者。那具体情况，我们有一张照片可以看看这个相关的更加长远的合作哈。这是看到了雷军这个最近又发福的样子，对，来，那其实黄浩也可以跟我们来去说说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该怎么理解？ 我们先说这个事情本身，一这个。我们有很多在小米的朋友真的是奋斗了很多年，其实小米公司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年轻人，他都是青年人， 对， 包括雷军，其实很多人觉得雷军为什么出来做这公司就很成功，不是的，雷军早年他在做金山的时候他也是个年轻人，就是雷军在武大毕业之后他一直是一个他其实是做技术的人，但是后来也看慢慢接触到商业运营当中，其实是蛰伏了非常多年才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商业的一个地步。所以很多人现在只看到，当然我们跟我们小米公司的，我们俩跟我们很多在小米的朋友开玩笑说啊，你财富自由了，你这个对，但是 我已经调侃2天了， 对，但实际上我们想一想，没有一个这种所谓的财务自由或者说你自己的生活是可以轻松得来的。 对， 小米公司的他们的办公环境是非常的就不是办公环境，他们的工作是非常的辛苦的，他们是996，他们是996的工作模式，每天9个小时，然后每天上6天班， 就跟7×24差不多了。 但是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团队打造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哦，现在小米手机很好，然后小米的手机卖的也很好，和小米产品做的也很好，那不是一个这种很松散的每天上个班换一换回去就能换回来的。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说，我觉得所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看到这样的新闻就说哎呀你看命好啊，去了小米公司，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小米的话，你是不知道人家是花了多少的力气。 对，而且这些人去小米的时候可能也没想到这么一步嘛。 对， 嗯， 所以其实正好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其实就关于奋斗，关于说就如何放平自己的心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确存在了很多财富的诱惑，我觉得那其实如何放平自己的心态，因为其实这个社会很公平，只要你去做付出，你就一定会有收获。 而且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社会形态真的是越来越公平了，因为透明化相当的高。我觉得工作上的事儿啊，除了谈恋爱事儿不聊啊，工作上的事儿，只要你努力了，至少不会出现负数，顶多就是回报是零而已。 但是很多时候你 但是 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可能现在的零，你过了2年之后发现说，你以前所有的经历在你的未来的工作生活经历当中都是非常的有裨益的。 所以我们要过有意义的人生。 是的，所以说之前一直有一句话特别的适合我们每天激励自己，就是越努力越幸运，对吧？张艺兴老这么说自己， 对， 他所以现在就是很幸运的去挑战那个什么极限那个节目。 幸运这个事儿就是老生常谈了，从来不可能降临在一个完全没有努力过的人身上，对吧？ 对，这个事情要不要问一下创业者？ 创业者， 来，我们数码窝的张超， 我是觉得 倒不至于这样吧，但是你起码得是先扎扎实实的来做事情， 嗯， 你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不可能说是对你先做一个什么事情，不可能说是立马就会有太大的回报， 嗯，所以说不要说是过早的去求回报，没有努力没有奋斗的这个过程是不太会有回报 的， 对对对， 不用着急哈。那这是目前来看到这个小米的他们自己的一个奋斗的过程，能够让我们发现哎呀终于是 IPO 上市哈，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们。那当然了，除了这个小米他们这样的一个上市情况之外的话呢，还要来看一下雷军说了，这个小米要构建的绝不是一个封闭的商业帝国，而且呢 小米呢目前已经投资了90余家的生态链企业，围绕手机业务构建起手机的配件、智能硬件、生活消费品三个层次的产品矩阵。那当然我们还看到了很多这个门店啊也在卖他们的这个产品，包括像什么新风系统、净化器、台灯、水壶、电饭锅，应有尽有，马桶盖什么都有哈、 啊、对，都有 产业链嘛， 对对对。 另外好像小米好像和李嘉诚旗下的香港长江和记集团还展开合作，通过后者旗下的三个集团三集团和英国的三公司在欧洲地区也销售智能手机。根据双方的合作协议，小米产品最初会在奥地利、丹麦、爱尔兰、意大利、瑞典和英国的三集团商店出售。此外小米也将和欧洲的零售商，这个是 Watson 合作，在其位于爱尔兰、英国和荷兰的零售店中销售小米，所以全世界能看得到了、 没错，拓展它的这个售卖的渠道哈。那么其实呢这个负责小米国际业务销售营销方面的这个负责人也表示说，这个该公司啊在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有很多客户啊，然后呢很多欧洲人们也会很喜欢他们的产品啊，这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样的智能手机该怎么样去判断它的数据情况了。尤其呢在2018年，今儿都5月4号了， 对， 是吧，这第一季度啊早就结束了，已经进入了 Q2 了、那么这个第一季结束之后呢，全球智能手机的数据报告已经开始出来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 IDC 送的这个报告，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在下跌 哦、 那但是呢第一季度总量为3.36亿部，同比下降2.4%。那其实呢就从2013年以来啊，中国的市场当中智能手机出货量已经突破了1亿部。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的这个全球的智能手机啊，指的是全球方面、智能手机当中领跑的依然是三星，市场份额仍然达到了23.3%。 但是同比下滑2.4%，出货量是7820万部。然后苹果和华为紧随其后，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的排行榜基本也是这样的哈。 没错没错。 苹果和华为的出货量分别是5220万部和3930万部，市场份额是15.6%和11.8%，一个是增长2.8%，另一个是增长13.8%。总体来说，苹果的绝对优势还是很大的。 是的，是的。 因为苹果的系统吧，一旦你用惯了。好多人就算像我这样人就天天骂街骂他、但是你真舍弃这套系统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 对，这个可能更换一个手机之后的学习成本还是需要有一些的。另外呢，其实我们再来看一下相关的榜单当中的一些数据哈。 Vivo 占据3位，出货量是1420万部，市场份额占16%，表现也很突出。而小米和苹果排在第4和第5位，出货量呢分别是1320万部和970万部，市场份额占14.8%和10.8%。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手机市场后5名分别是金立、魅族、三星、一加和中兴。 哦， 相比第一梯队的这个前5名来说呢，这个差距已经完全拉开了。 这说明一个问题， 哎，对， 就是国内的这些用户现在对三星的热情度真的没有当年高了， 远远不如当年， 远远不如。 可能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够导致这个情况发生。 而且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厂牌是一加，你发现了没有？很多厂商说是不是小品牌就没有未来了？不是的，因为你要么找好自己的定位，因为一加当时就是一直说我们只出旗舰机，而且一加非常可怕，一加它的手机的单价均值是3200块钱，就是很少厂商的手机均价能有这么高，安卓厂商， 而且是国内品牌的话，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对，它应该是国产品牌里头最高的之一。 因为那个 均价最高的， 对，因为我们还要算上8848这种厂商， 这种比较特别，人 对对对，但是 单独说一 家现在连体量跟它的销售额都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说很多人说中国是不是只有手机厂只有大头，因为现在你看前五大，华为、小米、vivo、oppo， 对，他们是不是只有这四大家有市场？不是，下面后面的小厂商如果找准自己的定位，一样会非常的有前途。 没错，那未来这个苹果呀、三星啊，在国内的市场当中，应该说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没错， 对。那单单过去的3月份跟4月份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呢，国产机型是频频发新机。比方说之前我们看到的华为 P20 系列呀、vivo 的 X21 啊、屏下指纹版的 oppo 的 R15 啊等等，还有包括像是这个像刚刚来的这个荣耀的 荣耀10 啊， 对，荣耀10 等等， 小米 6X， 太多的新机型了，我们的选择余地太大太大了。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排行榜只是第一季度的哈， 对对对， 我其实挺期待下一次三个月之后很可能有新的数据， 比方说就可能会用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背板，包括我们前面的帷幕，能够让我们看到未来能够在第二季度能够来到榜单当中的新的国美手机吗？ 国美手机上去了，然后三星没了，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所以说稍后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呢，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汇报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国美 U7 mini 相关的系列产品应该怎样去看待，我们会有一个互动的体验秀哈，千万不要忘记。 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今天5月4号是青年节，就是我们的节日，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负责任的要给大家送一些福利，那福利就藏在从下个时段开始的后面三个时段了。 此时此刻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再慢点说啊，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的页面，才有机会能够跟我们进行相关的抢福利大礼包的相关的情况哈。那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啊、这个公众号之外的平台，包括像是我们的微博关注活力982啊，进入我们的这个一直播的页面， 对，还有一直播平台也可以找到活力982、 没错没错。那么到底年轻人需要怎样的一部手机？那我们包括智能手机发展越来越这个快速了，包括手机产品开始面向我们的年轻用户，无论从外形啊，这个外形啊，对吧，到功能到产品本身到核心的配置，由于这个营销方面的一些个这个途径的限定啊，免除不了产品的一些高度的同质化跟状况出现。 我觉得从年初到现在啊，基本上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会发现，今年出的这些手机的智能性都跟以前比是一个质的飞跃， 就是划时代意义的东西， 真的是划时代的。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要推荐给大家，不光是划时代有技术方面的先驱，而且它在价格上是绝对有优势的。 没错，何况咱今天还有得礼包啊， 对 对，这得礼包一送出的话，就感觉到哇，今天如果你看到节目反而你还没有来参加我们的互动的话，那么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啊，过个青年节呀，是不是啊？来吧，那么稍后时间我们来赶紧要先进我们的半点的广告宣传，完了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了。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一会儿见。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比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万年现场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五四青年节特别的直播，我们的智享生活单元哈，我们的数码单元。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五四青年节当中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新青年的智能新主张到底怎么回事，来看看我们的字幕条就知道了。国美 EU7 mini 互动体验大直播，那到底怎么个互动体验法，那怎么就国美 EU7 mini 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和什么样的体验。今天我们请到二位特别来宾，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能够握在手里小确幸的我们的嘉宾黄浩数码达人，以及我们的数码屋创始人张超，欢迎二位。 我想说的是，就是刚才那个小航那句话的主语有点问题，不是把我们握在手心，我们是握不下了。 他们俩能够握住小确幸， 尤其是我这个大脸，就是是我们手里的这部手机是可以握得住。 哎， 国美的 U7 mini， 你们都已经有了， 对， 看着我们 真机看上去还蛮不错的吧？ 挺不错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好朋友们去分享一下这样的真机在场该怎么能够进行相关的体验哈。当然也是欢迎所有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我们的活力982的微博一直播，以及相关的我们国美手机的相关的官微收看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等等啊。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先问问看二位来宾，关于像这样的一个在同质化这么流行的一个手机客户端手机的产品的那个流行的天下，我们怎么能够选择一款非常有入门段位的产品？那到底什么样的手机才能够真正适合年轻人的使用嘞？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应该在今天回答一下，年轻人的节日嘛。 我个人感觉吧，那个如果是选择一个比较入门款的一款针对年轻人使用的产品，首先来说它这个基本需求得满足，就是说屏幕续航，然后还有这个外观设计方面是否好看，以及功能上这三大点是否能满足自己的需求。 而且我觉得首先价格不能够太贵。 它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多人对低价手机有误解，好多人觉得低价手机是不是就是一些就是打工族在用。我们有一个数据哈，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低价产品的手机，我们讲就是不是低价手机，就是一种入门型的产品哈。这个很多大家以为是不是在中二三四线城市用，不是，一线城市里的这种用户特别多，因为我们处于年轻上升的奋斗期，租房要钱，这个吃饭要钱，交通要钱，其实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支出很多，很多人是希望说我要有一部基本的满足我的通讯工具，在我的收入还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所以其实包括一线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里的这种入门型的用户真的非常多，而他们很多的人其实是所谓的一种人群叫职场新鲜人， 菜鸟型嘛， 对，就是我刚出来工作， 刚刚开始工作， 对，然后呢，我需要这个东西还比较好用，来满足我的日常生活工作需要，而且呢，我可能还暂时没有那么多钱，他可能梗了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才可能会去买一部相对说起来，比如说什么都很满足他的需求的。 说上次9999那款， 对， 是不是？ 对，但是那个东西很明显不是很多社会新鲜人他能够考虑得到的， 绝不是的。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开始大家这几年都开始追踪一个尺码性价比， 对， 大家都开始尽量想花更少的钱来满足更多的需求嘛， 少花钱多办事儿的意思。 对， 我一个好朋友，她是一个女生，她呢是个香港人。 香港人呢？ 他呢怎么办？在北京生活工作，那他一个月的月薪能够拿到15000，其实并不算太少 的。真 的 呀！ 但是15000在香港根本就不算什么， 三十岁。 那另外的话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喽，对不对？三十岁 吗？ 那个他在北京要租房，在望京那边工作，一个月的租金的话6000打底，还不能够在望京的核心区， 差不多， 对吧？ 啊， 那你说你租房要花掉将近一半的这个工资了，然后呢，他还要吃喝拉撒，有各种各样的消费，你说买 望京那边吃的还挺贵的，说实话， 对，你还要买各种化妆品啊，因为他要职场嘛，对吧？ 对，尤其女生可能花费更多一些嘛， 对 吧？ 所以你看他的消费已经非常高了，他每月攒不下几个钱来。 所以我们讲现在社会有一个新词叫做社会焦虑，就是我们的整个赚的钱可能也不是那么多，花了钱也不多。 但是不同阶段人有不同的 焦虑， 所以这个可能底层收入的话，他可能焦虑更多一些。 不一样， 对。 然后还有包括说，我们现在还有个更多谈到词叫安全感，因为这两年我们大家也看到很多的新闻，这个哎呀，这个哪个明星的隐私又出去了，然后呢，整个的， 你这种安全感不是普通人需要担忧的吗？ 但是其实现在普通人也有这个安全感的焦虑问题。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我们知道很多单位里头 是严禁，公司里有这个规定，还是不允许在公司里打听别人的薪水的。 那肯定 是 背靠背嘛。 对，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很。 就好奇， 就是一是好奇，二是可能就是真的没有那个意识。比如说甚至会比如说我们知道，比如说像很多单位他发工资的时候会有一个工资短信过来， 对对对， 瞟你一眼， 瞄到了， 对，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太职业的行为，因为其实按理说， 而且这一眼可能引起很多问题， 对， 一是说自己心里不平衡，二是说可能觉得自己做的也没少什么，为什么有差异呢？ 而且你这一眼万一被别的同事看到的话，还可能给你要是这个那个那个哈，是吧？ 对，所以我们讲就是，尤其是正在上升期的年轻人，他其实他既要奋斗，他要去处理很多跟人事、跟社会、跟其他的人的一些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大家尽可能的希望买到一部比较好用的、功能尽可能全面的手机，能帮助他们来完成这项工作，就是一。我可以，因为有时候手机也是我社交的一个工具嘛。 因为现在智能手机已经成为这个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嘛。它不光是用来接打电话，也需要用来处理一些事务嘛。 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的需求这么多，而且很细碎啊。年轻人们的这种需求那么多，我们都有那么细碎化，该怎么办呢？能不能够让找到一部又能够符合我们的收入，又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的这样的一部合意的机型，就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你看这两年我们刚才来这儿讲到一个性价比这个问题，性价比让这几年很多的产品整个配置提升非常非常的快。 对， 那等于说，机子现在很流畅。比如说，我闲暇时间我还玩个游戏，我看个片儿，其实问题都不是那么大了。 对对对。 但是有致命的问题，就这些机子的外观做工啊。因为他把钱花在里头了，所以他外面的外观做工 能省则省。 提到性价比就得提一个概念，就是说互联网手机。 对， 因为大家很多现在买东西直接从网上购买，不会再去线下购买了，大家摸不到这些东西，会忽略很多东西，比如说刚才黄浩提到的做工问题。 对，因为很多东西做工和设计你拿出去，你用的就是个千元机。你知道这种事情在很多的职场职业场合上这是很容易被发现的，而且呢就会觉得说那你可能就是你们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很可能你被你的公司领导委派了重任，但是可能人家就会觉得好吧。 哦天哪，现在 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虽然说这个看别人用东西来判断那个人是个很不好的行为，但社会上确实 你不能 太 对，你不能就是 就没办法 ，没办法阻碍社会上有这样的现象的存在。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年轻的朋友真的是砸锅卖铁，有时候进去，这真的是要去想买一部 iPhone？ 对， 这个是跟一些社会 很喜欢调侃的，就是说乘 iPhone 挤地铁嘛。 真的是这样。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不用说，就是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产品来既满足需求，那么又可以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 对， 对，我们说明白点，就是面子上更好看、更好过。 对，而且 对对， 就是说有一个话叫有理有面，就是我机子拿出去，这个机子也不错，然后呢，而且呢用着也不错。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很多，尤其是预算不是那么充足的消费者，他正在考虑的一件事情。 终于点题了，这就是我们能够握在手里的那份小确幸。那个小的幸福的感，对吧？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去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机型，就是来自于国美的 U7 Mini。很多人会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外观设计、配置、功能细节，我们一会儿会在节目当中慢慢的去分析啊。那其实呢，在价格受限的这个，包括成本控制这个非常严格的千元机当中，很多人喜欢要一点鲜明的特色。 对， 那它怎么能够去彰显它的特色？ 我们先点题吧，这个手机的价格是899。 对， 就是这个手机。 不能说在我们这儿卖多少钱，官方在 哦对， 别的地方 对，官方的价格是899。这个价格，大家想你能买什么样的手机？ 前两天我买了一套路由器，花了800。 对呀、你看你买个路由器都得花800块钱， 不止吧？ 而且说实话，比如说咱俩四个人，如果去一个地方去吃点什么东西， 对， 人均200， 节目花800块钱，可能吃顿饭。 我怎么在网上搜不止这价呢？ 就是 搜啥呀？ 他 在网上各种平台上都不止这个价格， 是吧？ 一卖1399的，1499的， 他在别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个 1299都有， 可能会有一个差价在。但他官方的价格是899，这个价格出来，因为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手机号价格不是定这个价，就是跟真的是1000以上。然后他在我出这价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就我跟 Lighter 那天，我们俩有点惊，就是因为他真的跟其他档位上的别的产品比的话， 对，说实话，如果是这个价位段的东西，你要是挑毛病，肯定是能挑出来的。但是说。 价格一出来的话，大家心理上就突然很 平和了， 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别家8699的机子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更多是比如说就是塑料壳或者是那种很比较粗糙的那种 冲压金属板那种 冲压金属板什么意思，就很像就是咣当咣当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整个机子就是拿出去人家说 你用的就是个千元机，然后呢功能也很简单，就是不要想用什么功能了，能打电话能上网就不错了，然后内存也比较小，可能你拍点东西你就得删了，对不对？ 功能的90%。 我觉得他现在选择这个上市时间，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对， 比如说在我们刚刚提到年初以来上市的这几款手机，首先是无边框时代进入了， 但是很贵呀， 对吧？ 对， 然后安全，所以呢，从这个年初开始，新出厂的手机要么就是无边框，要么就是屏下指纹，要不然就是安全。所以他已经在提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上这个机器首先定位899，同时他在安全系数上。是怎么说呢，非常适合的，因为现在流行的这些功能安全功能它全部拥有。 对，而且我们要讲的事情我们后面节目会分享，一会儿详细分享。它有个最大的卖点是以前我们知道大家对于就是指纹识别现在很适应了， 对， 然后这两年面部识别也很适应了， 是 它在这个档位上的机子加了虹膜识别， 又升级了。 对， 哎，我有个问题，虹膜这个戴隐形眼镜能认出来吗？ 虹膜戴隐形眼镜， 看您戴的是什么样的隐形眼镜， 他那美瞳应该就没戏了吧。 我 因为虹膜的原理是说你虹膜里头那个毛细血管到的 那 个、那 我扒下来就行了是吧？ 其实有好多产品其实是可以识别的，但是可能识别率没有那么的高。虹膜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系数非常高的一项技术，就是我们去过很多的那种国家级的单位里头，就是还有个安全保密的地方，它指纹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知道指纹有时候会有指膜或者是一些东西可以去进行一个 替代啊， 对对， 仿造。但是虹膜你是没有办法的，就即使在某些很有点扯的一些电影里头，你会看到说，甚至是他获取这种虹膜，他只能做一件事情，把那个人 眼睛抠下来。 这个美国大片经常有一些谍战片里边会有这个 情节，对， 抓住头放一下， 对，或者要么就是把这个人干掉，把这眼球取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的整个的安全密集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部分。 没错， 这个事儿以前我真只在007里听说过，是吧？如今就走在我们身边了，而且 市面上也有其他的有虹膜的手机，典型的是三星的 S。 这个价位上是完全没有见过， 价格是它的几倍了， 那个东西是4000到5000的价位， 对 对， 所以这个价位档的话能够，这是应该首款带有虹膜 哦，千元以下的机子，这是第一款，真的是第一款。而且呢它，而且后面我们会分享到，它不是说只是简单的嘛，因为很多厂商你想的千元机很多就是把功能扔上去了，然后什么软件功能都没给你开发，它是在虹膜的基础上头还给你开发了一系列的安全相关的功能。而且我们知道有个问题，其实之前用过虹膜的朋友可能知道，就虹膜的这个手机它其实因为它的安全密集越高，它其实跟它的使用的操作它会有一定的就是这种繁琐的部分，因为我们讲安全跟便利其实是不可两所兼得的， 目前看是这样。 对，但是呢它是把虹膜面部跟指纹三者是做了场景的区分跟融合的，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场景你是用虹膜的，比如说有特别需要安全密集的给你用虹膜，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它是使用这个就是面部识别的，因为举个例子，面部识别真的非常简单，我看一下诶这就解锁了，这个非常方便，在什么场合我是用指纹的， 对对对，因为这三种不同的识别方式的话可能会因为那个环境的情况不同会有一个效率的影响， 光线的变化， 对对，所以它自动调用的话可能会更快的， 对， 而且我想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说，你看我们刷脸啊，经常会不识别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这个柳絮满天飘，我满天飘，我必须要戴口罩， 对， 口罩一戴，什么刷脸根本通通无效， 对 啊，所以虹膜的话，口罩遮不住眼， 对， 眼睛依然可以识别，没有问题，效率倍儿高。 而且如果你要是这些其他都不行，你还要戴墨镜的话， 对， 那还有指纹可以用， 对啊， 所以它其实它充分的照顾到了每一个场景，全给你配上， 没错， 你想用啥用啥，而且在安全系数要求非常高，比如说不能满足用指纹和面部场合，那你来用这个虹膜，就保证很多信息的万无一失。 哎， 刚才那个开飞机的 Pan 在网上也是我们的老粉丝了，一直在说。想看看手机的特写，想要手机的特写。 行行行，我们把真机先给你亮个相啊。 对， 哎， 这个手机是一个双面玻璃的一个造型， 还是玻璃呢？ 是玻璃。哎，其实你看，刚才我帮我把这个屏幕，这现在大家看到是解锁键，对不对？ 对，先点亮 到我这儿来， 哎，就好了， 解锁了。

的，让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看过了这样的一个小片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讲，这样的一个国美 U7 Mini 它给到我们的体验还是非常丰富的。那不知道我们的二位来宾能不能够跟我们先去简单的去评价一下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功能情况啊。 那个小短片其实是讲的是它的一个细节的功能，其实全部是基于这个虹膜识别所带来的嘛，包括你刚才看到的可以防止别人偷看，对不对？包括说它可以做一个全局收藏，那个功能一会儿我们会讲，非常有用，就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能 收，任何应用里边都没有 都能收藏。它最适合方便什么，比如说你要回一个微信的时候，发现你在看一篇文章，但是呢以前的是我要退出去， 对， 要回来我又得重新翻，现在我直接记录一下，回来能继续从你看的地方继续看， 就还是刚刚那个位置是吧？ 对，还包括说你像这个很多的这种加密功能，我们会慢慢分享。我们现在说一下它的整个机器的一个配置吧。899我们讲过了，它即使是同档位的产品，配置依旧不差。它有一颗十核心的处理器。 哇哦！ 然后一般这个档位上只有一个3+32的内存，它是一个4+64的内存。好，那这个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体验啊，包括说它是 Type-C 的接口，就是现在千元机下其实蛮少有 Type-C 接口的。看一下，就是你充电的时候你不用担心说这个 翻插正插这个问题， 对，都可以。然后前置1600万像素，后置1300万像素。 对于 Type-C 接口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它现在已经是逐渐开始普及了，而 Type-C 接口它的这种稳定性啊，这种易用性啊是更强的。 对， 而且有可能未来还能是什么快充啊这样的东西更好一些。 对对，所以这个机子就是感觉是899档位上它几乎提供了一个以前是卖1100到1200左右的档位上的产品的一个配置跟价格，就我们都不提虹膜这事儿，它都已经可以完成这么好的一个部分了。 另外它还有这个18:9的一个屏幕嘛，目前比较流行的这 18:9 的 级别的。 对， 而且我刚才就是看手感啊，我通常觉得如果有这个玻璃双面玻璃这个设计，通常应该都是比较贵的价格。 对， 这种手感应该很少出现在1000元或2000元左右的价位上。 2000现在也比较多了，但是1000元以下 是肯定 真的是很少见， 比较少。 而刚才讲到了很多的这种1000元以下，其实它即使是用了双面玻璃，它要省钱，它边框是塑料的，这个。自己的边框是金属的， 对， 那就不万一，就说尤其金属边框的话，它会，比如说万一磕一下碰一下的话，它会有更好的一个防护的一个作用。 所以你看这种防护的作用啊，能够让我们区分于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各种各样常见的机型。 对， 这种有非常特色的千元机的机型，国美U7 Mini， 我们今天从这里出发，能够体验更多，能够掌握到年轻人们更加喜爱的一些个智能的新主张。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还要跟朋友们来提醒一下，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申领我们的15套电台专属的982潮流大礼包，一定要关注哈，因为大礼包当中呢有什么内容呢，我们来给朋友们去展示一下啊。 对， 大礼包当中会包含了这些个内容，其中呢就会有这个价值260元的 SanDisk 64G 的手机存储卡，以及10000毫安的移动电源，还有铁三角的这个耳机，这样的一个大礼包。那么怎么能够获得大礼包呢？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首先你还能够通过我们这个直播时段，现在此时此刻啊，去京东那边领取一个899-50的优惠券，然后7号就5月7号当天可以用来去购买使用。然后呢7号你买到以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再发送982潮流大礼包这几个字，上传有效的购买凭证，然后呢填写相应的信息，前15名用户我将获得价值这刚刚260块钱的大礼包啊。 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大礼包和手机是分不同的时间配送的。由于我们也是啊，根据以前以往咱们上次做秒杀的经验，所以这次我们决定就是大家收到货的时候看到发票，对不对？然后把这个发票拍张照片上传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单独配送，因为它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当然我们这个 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你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10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

这样子其实体验并不好。 这个是个899的手机拥有的功能，太可怕了。 不，今天我们可以再减50。 好妙哦。 对，记得大家去领那个优惠券会减50。 赶紧赶紧赶紧啊，因为就15套，而只有15套。 就那个礼包是只有15套。 礼包就15套。 对对对。 啊、对, 对。好，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其实给大家来看看 好 那个小片，它这个功能其实叫做锁定查看的这个功能。 一起看一下。这个就是锁定查看的功能， 锁定查看、 啊、这样的一个两个真人演示，他们俩演示就比你们俩演示的好看的多了， 因为就是 啊，毕竟专业的嘛， 对， 那人家这个好看嘛，对不对？颜值啊什么的哈、啊，都比你们俩小啊，所以说，我们俩 是中年人， 不说强事、啊， 我们一直是心态非常好的年轻人，对， 不说强事儿啊，黄浩，我要是你，我不能忍小航刚才说的这个。真的，我们继续， 快来对我， 对不对？我们今天都是年轻人， 对， 所以我们才有握在手中的小确幸。 对，我们不但要感觉自己的青春，还要把青春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给大家送的福利。 嗯，没错。 好， 来继续。 刚才提到的是面部其实是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功能了。 对， 不是简易了，就是用起来非常简单，因为它是无感的，你不用刻意的去。这样子对不对？其实 但是我想知道识别功能啊，无论是指纹还是面部还是虹膜，会不会随着你用这个手机时间越长，里面存的越多，内存会变慢，就是它会识别的速 度 会降速、 啊、其实是不会的、 这个不会， 对，不会的。而且这机子是4+64的内存啊、 哦、 就是这档的机子，如果你说，因为我们碰到我学机子在800块钱还只给你配2+16的， 嗯， 那个就真的微信你想塞一点东西它就 2+16的，几年前的配置了都是、 啊、现在还有 800块， 对，799的机子还有， 线下还是蛮多的， 对，所以你想899的机子其实今天领完那个券是849，还再加一260大礼包，你算一下这个价格的机子4+64的内存，对不对？ 越等于不要钱呀、啊、 拿头有点过分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我们来说核心的那个功能就是虹膜、 嗯、 对对， 我们知道虹膜是被用作非常重要的安全加密的场合的， 没错， 所以这个手机也是把虹膜设定在了这个场合里头，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看这个我解锁其实你是可以不用虹膜的，因为虹膜解锁的效率没有那么的高、 嗯、 但是面部很快，但是有一些它可以做了几个功能哈，一它有一个虹膜科技一个东西，我们进去之后你看 虹膜世界， 对，我现在虹膜世界，我现在去， 我从来没有见过黄浩眼睛这么大过。 他自己 的，我是要说一下， 突然瞪大双 眼。虹膜是需要大家相对的注视一下这个部分的， 对对对， 而且你会发现前面会有一个红色的光打到你的脸上来。这是虹膜的逻辑原理，其实是它那个红外光进来之后，眼睛反射回去，它在接收、 嗯。 所以其实那个模组非常的贵。 嗯 嗯，其实模组非常的贵，能在这么一个手机里放下虹膜那个模组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啊、 它能实现的功能有这么几个，一它叫虹膜世界，虹膜世界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你的联系人、图片、包括说文件都是可以加密的， 就是弄个文件夹吗还是怎样呢， 它其实是给每个文件做了一个加密的标记、 嗯、 而且我们知道它有一个这个密码，它左侧有个键，它是 双击就可以对某个文件进行加密， 单独加密也行， 对，单独加密 可以加密也行， 是可以的。好，然后这是这个功能，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叫钥匙串功能。什么叫钥匙串功能呢、 嗯、 因为我们知道你有很多的 APP 是要输入那个账户密码的， 用户密码， 对， 钥匙串就相当于一个密码串， 对、嗯、然后呢你可以把你的密码串和你的这个虹膜做一个绑定，以后看一下它就登录了， 嗯， 就不用再去输很繁琐，因为有些 APP 它现在要求是、嗯、尤其是安全密集比较高的，比如说网银、 嗯、可能过段时间就需要你重新 输入一遍，那你要重新输验证码什么什么之类的，而且有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能记得住，有一些设计的比较复杂， 对对对， 现在要求是什么大小写数字全都得混着来， 没错， 有的朋友可能就会忘记它， 还需要特殊符号什么的， 对、嗯、那它你就把它记住就好了、 嗯、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虹膜应用锁的功能，比如说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这样子的，就是很多人打开了他的 微博，然后呢胡乱的发了一条文字，很多只是开玩笑嘛、但有时候就会有一些， 对，比如说我拿了皇后的那个手机，我也知道她密码，啪啪解开锁了、但是呢想恶搞一下发一条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微博，但是如果是这时候他有单独的一个应用锁，我肯定是解不开 进不去的。我冯永文的微博好像之前被人这么， 他经常被人 就是被人发了一条这种东西，比如说你在电脑上开什么的，或者手机上，就手机放这儿也没有、这个其实还包括有一些像网银这样的 APP、它是被单独独立加密，像支付宝什么京东金融这样的东西，它是都可以做单独的这种应用锁加密的。 我觉得它好安全啊。 对，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吧，我这个手机就是微博现在是被我加密的，而且注意 看着它， 而且注意一点哈，就是微博是这样的，你哪怕退出界面去，它还在后台运行， 对， 它也是需要你重新解锁的，就是它密集高到不是，就比不是说你开了一次之后它就不行了，而是说它每一次都要去进行一个解锁的一个操作，好，这样我就把它这个 解锁了。 不解锁了，我就会自己去发微博了。对对对， 我在想啊，这款手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件福音，就是有的时候眼睛是越眯越小的，但如果它锻炼你经常瞪大的话，你知道你的那个眼皮就会抬起来。 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唱那个就是朱妮平安、 孙宇、 朱妮平安， 他就可以睁大眼睛去唱这首歌了。以后就是， 我在想看我们后面的这个背板的这个张若昀吧， 张若昀 。他那个代言人他有没有就是放大自己的这个瞳孔来提示大家有这个虹膜功能？ 其实不用，其实坦白的讲啊，就是我是比较习惯性的睁大一下，但其实不睁大也能开 也能开真的吗？ 对，我们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哈、就是虹膜安全跟便利它是一个有时候没法去平衡的一个事情、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虹膜这个东西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能够像面部一样那么快 随手一来就解开， 对 对对， 所以它会被用在一些刚才讲到的比较真的需要安全密集比较高的部分，因为虹膜是很难被仿冒的。 没错， 对。 您刚刚有一个网友就跟我们留言说，你看就刚刚跟老妈买了一些新的手机，配置也是4+64的一个黑色手机，你看买早了吧，对吧？我们跟你说这个，有时候你经常会动心，看完我们节目就会动心， 对。 但是动心的时候，我们看过节目就要马上动手才行，但是如果你在我们节目之前动手的话，下手的话就可能就有啊，就可能会有点点这个遗憾。 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些贴士，我们这个节目的隔三差五的、就会有点这种特别特惠的活动给大家， 这一波接一波的 一 个优惠，对不对？你说这一波接一波的心机，听完我们分析之后再下手也不迟。 对、 啊、 刚才讲到的事情我再给你演示一个，就是关于加密的这件事情、你看我现在调到了我的相册里头来，大家看到相册里有照片，然后它比较有趣啊，它包括说会把一些人物的照片会做一个那种自动影集的整合 分类， 对，分类。但现在你看到就是照片、合影、屏幕截图跟下面的类似于微信的这些东西，除此没了。好，现在我要长按这个东西，长按这个 Mickey， 然后它就会调出这个虹膜 界面 的界面来。好，现在进去之后，你又看到顶上多了一个东西叫加密内容， 加密内容不可看吧？ 其实可以看， 不可看， 其实可以看。然后就是，这是我就随便找了三张照片去做了一个加密的操作， 加密了。 对，然后这样的话，如果注意，我现在把屏幕再解锁，再打开，你再进去的话， 就没了， 没了。它是必须要通过这个虹膜识别才能去读取里头的加密内容的。 那我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好，你解开锁了，然后这时候你给拉特了，他能看到吗？ 我解开锁了之后必须通过我的虹膜，然后这个上面它顶上其实是会有一个虹膜的一个标在这儿的时候、我才可以给他看。比如说这个东西，比如说他是我信任的人，我这个加密人我可以给他看。 如果这个时候我再按下那个 face me 按键，这个时候应该还会再锁定到当前那个照片当中去了。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这个场合下，比如说你把它关屏操作，它就会一切的加密状态全都消除。 哦， 然后就是一旦解锁，重新解锁一次，然后你会发现说，哎，这个就是它回到了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加密状态。你没有，就是这被加密内容，你是通通的不可能被别人看到的。 明白，所以这个安全的隐私，让我们能够更加具有信任度啊。 对的， 就是一方面，虹膜的这种加密的功能，钥匙串的功能，我们理解好了。 对， 应用锁也是这个东西吗？ 应用锁其实， 应用锁就是对应用进行加密。 对，就刚才我讲 到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 微博 打开了个微博，微博如果现在是这个状态， 你点开之后，它上面会提示你。进行一个虹膜， 要虹膜这个 对，你也开了这个应用锁，对对， 看来也是经常被人 那 发现奇奇怪怪的 内 容。然后这样的话，只要我必须要就是经过我的这个就是虹膜去解锁了之后，他才能够去看到这个我的，就我才能正常的使用我的微博内容去进行发送啊、观看啊、接收啊、互动这样的东西。 很有意思。那我觉得咱们要不然的话，也看看相关的这种应用锁的小片， 对， 看看那两位模特他们是怎么去展示这样应用锁的功能的，好不好？来看一下小片。 非常成功的演绎了有些我们真的生活中非常讨厌的人， 对对对， 就是真的是有一些人就时不时的翻一下手机，就真的我觉得生活里碰到这样的人还蛮多的。 你们俩坐的位置特适合再演一出， 手机没有做这个， 下回吧，下回吧。 而且我觉得我们俩都不是那样的人， 真的， 互相看什么都没问题。 年轻人要有一个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你就当我是那种人吧， 开放的心态， 对对对对对。 应用锁能够让我们发现这种感知几乎它不存在， 对， 就是你没有感觉到我要刻意的去锁它，或者说我刻意的给它解锁， 对， 然后呢别人就可以被你防在旁边了， 对。其实这个功能真的是我觉得刚才讲到了关于安全感跟焦虑症的问题，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因为我说实话年轻人也要面子，比如说就举刚才那个视频里的例子，月薪可能不多，但是呢他可能想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青年人去相亲压力也很大，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家长会抛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这种婚恋观啊，一些你的收入有多少之类的话，这个其实 还有一种是有没有女朋友照片啊，有没有男朋友照片啊， 啊，对 对 对 对，这个其实我们讲社会给年轻人附加了太多的这样的焦虑感，而这个东西其实能把有一些就是焦虑感藏在自己的心里头。 下回啊，你就可以把这个张若昀的照片呢存在手机里边，把妈妈要问说男朋友是谁呀，来看看他啊，挺好挺好，就这意思。 然后过几天登上广告上，哎，这不是你男朋友吗？为什么会在登上广告上头呢？对不对？ 是克隆的吗？ 上回你妈说，哎，上次你怎么把他照片给我看？我说，哦，不是主动给你看，就是厂家预存的照片在里面。 你发现你只能看到这张照片，因为有应用锁， 对， 你只能看到我们没有锁的这些照片。 但是总体来说呢，通过在这一时段，我们主要是从硬件方面给大家从配置的角度给大家分解一下，到底这部手机为什么我们说它性价比高？尽管只有8.99元，但是里面的配置啊和无论摄像头还是内存，都应该是远远的超过这个价位了。 对，我们现在其实这节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它的最核心的那个虹膜识别的，叫虹膜面部指纹的三重识别的 生物识别 的特性。而且我们看到了，就是很多人担心说是不是就只放了个虹膜，而且只能简单操作。其实这个系统， 而且这款比较大的优势是在于它采用三种类生物识别方式，可以根据你这个使用情况来判定一个比较更简单的一个解锁方式。比如说指纹识别还有面部识别，大家用的比较习惯，然后解锁速度也比较快，但是呢虹膜识别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所以它用来加密应用啦，或者是加密一些更高级别的那个文件， 对， 达到真正的那个有高等级的加密，也有更 便利的 这个使用加密。 而且很多人担心说是不是便宜的手机系统就会做的比较简单，你看这个系统里头包括像钥匙串、虹膜科技，包括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的也会用到了全局收藏，它是整个系统的底层的应用， 对对对， 它不是说给你扔一些什么加密 APP 进去， 对对对，哎，这个很讨厌那个加密 APP 这东西， 它其实它那个是独立的，它可有时候跟系统的一些这种操作没有打通， 没错， 而这个东西它是完全的一个系统级的一个， 而且它那个系统级就是权限更高，然后对像比如说我这种对这个三方 APP 有比较高的洁癖的人，可能不愿意安装这些东西。 对， 而且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以前我们可能会用一些什么加密的 APP 之类的哈，你要安装这个 APP 之后，才可以把什么样的文件拖进去，然后把它再加密。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软件删掉以后， 你可能这个存的加密 对就已经 没了， 永远在加密状态。 对， 你 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个是系统级的，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而且很多人担心说加密或解密的操作会很麻烦。这个手机是专门在左侧，它右侧是标准的这个，你看它的电源键和音量键。 对啊， 它的左边是刻地做了一个叫做 Mi Key 那个键的，那个键可以识别，包括刚才讲的 Face Me， 我要锁定，我不让你来看我的其他的图片、文件、照片，或者是说长按进入这个虹膜识别的状态，我要去进入我的安全区域，或者是刚才讲到的双击。把这个文件加密了，它这个实体的按键就能去完成。这样的话， 加密方式 对它的整个的，就是效率会高很多。 对， 我看到这个图片，哎，这个谁给我传来了一张银行什么回执单，我直接双击一下就把它加密掉了。 对对对， 非常方便。 就是你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字儿嘛，灵感值。 对， 就是你总会别人觉得，哎呀，你还要非要安个加密软件，弄这么 对你看到那个东西有个加密软件，你就知道说，哦，这个 就会肯定要。就是无法这个言说的一种痛啊，就是 我们以前总觉得如果增加安全性会好像多加一到两步似的，好像觉得是跟麻烦是挂钩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虹膜这个识别的方案可以让你省去多这一步，但是加上了更加安全的一层。 对，哎，这个它省一步加一层，这个真是描述的特别好。 呦呦 check now， 我们是年轻人，总是会总结的特别的到位。 那该怎么来看看我们的直播呢？很简单是不是？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就可以看见了。 主要是为了看你哦。 而且 主要是看手机吧。 而且今天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还能来有申领我们的大礼包。 是的，那此刻呢我们一边说着一边来看看大礼包当中都会包含什么东西以及如何去申领啊。那来看一下我们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去京东领取899-50的优惠券，5月7号购买就可以马上使用了。那么在7号购买以后，到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送982潮流大礼包这几个字，上传有效的相关凭证包括咱们手机包装盒的这个 IMEI 的码呀，包括我们的发票或者收货凭证啊，填写相应的信息，那么前15位用户将会获得价值260块钱的手机存储卡加10000毫安的移动电源以及一部铁三角的耳机这样的一个大综合版的这个982潮流大礼包。希望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赶快要行动起来才行，因为这个时间啊真的是有限的，只有在咱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段才可以去那边领取这个50优惠券。 先报名申领， 哎， 对，因为那个7号的时候这部手机才会正式的 开售。 对，今天是这个应该是预售期，预售期有那个50块钱的那个券。 对 对，所以赶紧 就用 letter 的话说就是等于不要钱，这个算下 越等于不要钱 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每一部手机的选择之前，我相信每一位用户都是经过了自己的一些考虑的，但是有没有考虑周全打个问号。 对， 因为可能每一位用户对自己并没有说是真正的够了解或足够了解，那当我们先要提出自己的需求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这需求我们还无法用现有的设备满足，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帮各位去答疑解惑。 对，我们其实今天这期节目就是告诉大家您可能的需求在哪儿，帮您分解一下，同时也告诉大家介绍这款新的手机它的功能配置有哪些的优势，正好是不是可以和您的需求对上。 没错没错，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进入到这个半点的宣传广告时段啊，广告之后呢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刚刚得到这种安全便利的这种情况哈，让我们获得更高的小确幸。当然一会儿呢我们还有相关对于它的设计呀、外观呐、这样的一种握持感的设计进行各种各样的掌心上的体验，也希望朋友们来继续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的智享生活》，为您现场直播。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一边听广告，同时的话也一边来看看相关的图赏，咱们就一会儿见了啊。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里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之志享生活正在直播咯，每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锁定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给大家投实惠，今天是特别的节日，所以要给大家一些特别的礼物。白早年 有点早。 对， 请 不如先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 是的，我们都是青年分子。 对， 那今天我们既然要关注这样的一个青年人的智能新主张，新的青年人，新的时代，我们肯定关注点不只是那些安全、那些配置，绝不止这些。 嗯， 我们今天在场的国美 U7 Mini 带给我们的还是有更加青年人喜爱的设计， 设计感， 它的这种握持感，它的这种拿起来看到的这种质感，还有我们摸上去这样的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苗山，刚刚你手握了一下，感觉是不是就是爱不释手，不想给他们俩了？ 对，说实话，我刚才就讲这个手机，首先我在看图片的时候，它的侧面已经很吸引我了，因为首先我不喜欢特别厚或特别薄的，它是比较适中。 太对了，我真心不特别爱那种特别特别薄的手机， 对， 拿不住， 对，出溜一下，尤其去洗手间，我特别担心拿特别薄的手机， 硌得慌。 对，然后这个手机刚才黄浩提到的，一般这个价位很少有金属边框的了， 对， 它的这个金属边框的颜色和质感，我觉得都还行。另外，我特别喜欢双面玻璃的这种设计，因为玻璃的手感就很显好。 对，就是刚才顺应我们在第一时段讲过的一个话题哈，就这个手机如果你拿出去，比如说哪怕是你是一个职场新鲜人， 对， 拿出去也不会特别的有问题，因为看起来它不是一个特别低档次的一个产品，对，而且什么功能也能满足，而且看起来，哎，这还有虹膜识别，对不对？就是他觉得说，哦，你这个东西还是一个相对比较显档次的这么一个设计。 我觉得现在 刚刚那些功能就觉得 对 厉害了。 我觉得现在的手机有一点特别好，就是说以前我们想到了多少钱，好像就觉得它千元以下可能有点破，看上去能看得出来。但现在其实在根据不同的人群在进行不同的配置，可能1000元以下不是说它多差，而是有一些不必要的功能可没有加进去。对于很多人选购来说，我未必要选一多贵的，我就合适自己用的就好。如果我对这个手机要求没那么高，那我就觉得有我需要的配置在里面就够了，有可能呢总体价格不贵，但是它的外观设计又很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出彩的。 对，刚才讲过了，它其实有一个早前的版本叫 U7， 是它的大号的版本哈。U7 是去年发布的产品，那个产品在发布之后今年获得了 IF 设计奖，因为我觉得设计的主要的精髓可能就是它侧面的这个四条的金色的这个线，因为这个设计就属于这个机子。我们现在很怕一个问题，就是好多手机一面排开，你不知道哪部是哪部，因为 logo 一模。但这个手机因为它有边上的这个四条线的设计，对， 证明它还是设计过。 对，就是拿出来就知道，哦，这就是国美的这部 U7 Mini， 它不是别的手机。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 标志性的。 对，而且包括说我们讲设计，其实跟功能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前面上一时段讲到的，它在左侧设置的这个 MIKI， 做加密呀，包括说这个 Face Me 的操作之用。然后底部是这个听筒和扬声器，然后 Type C 的接口，刚才也讲到过了。它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它的拔插是更便利的，你不用考虑它是正插还是反插，直接插上去就好了。 对， 然后所以说外观上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一个设计，我觉得是，就是它不属于那种特别张扬的设计，所以它在生活里头，你去哪个职业场合或者哪个商务场合，它使用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这样的一个走线的这种颜色，它不是那种以前我们就是特别觉得啊土豪金那种感觉啊。 我只要不是那个之前我们提到的栅栏， 对， 只要不是那种栅栏，就这个颜色很显好。 上周说了某一个手机是栅栏， 对， 他就特别不喜欢栅栏色的手机， 就是那种。颜色就不太显好， 对，就这个手机看上去就是虽然价格不贵，但是还蛮有质感的。 对，深色的香槟色。 那个图片是我拍的嘛？我拍完之后，好多人就是我们刚才放了那个图，我发了微博上是很多人说，哎，这个是你拍的好呢，还是手机本身就显好呢？因为真的看上去不是特别像一个 手机拿出来 的手机。 手机拿出来用的话，外观还有这个设计还有这个材质选择都是第一。给别人的第一感觉嘛， 对， 如果是他设计比较用心的话，然后材质选的还算靠谱，然后拿在手里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的，而且刚才我知道很多朋友会提一个事情哈，跟我们讲到 Type C 接口，因为这个手机是很顺应现在潮流，没有 3.5 的耳机口了。 对， 咱们礼包还有 3.5 的，还有那个耳机嘛， 耳机 然后说怎么办呢？ 原厂出厂的时候就会赠送一条转接线。 转接线 这个 原厂带的。 原厂带的、哦、对，这个好像有厂商转接线现在要单买是吗？ 啊， 对，有很多需要单买。然后呢据说苹果后边的也不会再送这种转接线了。 良心都被狗吃了真是。 所以就是 说这种东西你既然不配3.5的这种接口，你转接线是不能不有的呀。 对，因为开手大量的用户 我哪里去买呀、啊、要不然 你就只能买蓝牙耳机又贵。很多人想的是比如说我本来就只买了一个900块钱的手机哈，然后你还让我再我花500-600去买一蓝牙耳机。 一般来说花800多块钱买个手机的话不会有额外的预算再去添置一个4-500的耳机嘛，对吧。 所以我们的 所以就显得我们良心啊，还送那个铁三角耳机。 他们送壳吗？ 啊，这个我 送壳吗？ 包装里带不带壳？ 优等下，它比较贵的那个U7是有原装的手机壳的， 嗯、 就那个卖1000出头那个版本、 嗯。 这款具体是什么？我可以，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嗯， 大家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价位上它不送壳，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很正常的事情啊。另外还有人在问说，哎呀，这个是不是 Type C 就能快充了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去解答一下啊。 这款没有。 这块是没有快充的、嗯、但是我要负责人说这个档位上的产品都没有。 嗯， 因为之前有厂商曾经配过这个档位上的快充，但是后来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档位上我觉得可能真是不能要求特别多，但是说实话、 嗯、 虹膜指纹面部刚才讲过了，10核心的处理器，注意4+64G 的内存。 嗯， 这个档位上如果你算一下，你是觉得内存大重要还是快充重要？我觉得内存大， 那肯定啊， 可能更重要一些。 买这个价位上，你就得做好一个心理权衡。 对， 因为你只能说是按自己的基本需求来慢慢往上来选购、 嗯、 选择这些东西嘛。嗯、 对对对， 什么都有也不太现实。 这不太现实，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啊，刚刚看完了外观设计这样一个正反两面，包括侧边那个腰线呐、啊，还有这个走线设计。那我其实还很关注它的屏幕情况怎么样。它屏幕到底是什么样的材质？包括这种的屏幕的比例是16:9啊，还是18:9啊？给我们感觉是那种矮胖型的呢，还是修长型的呢？啊， 好。有朋友在看直播觉得看上去这机子还是有点大，那是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嗯， 这是一部它的屏幕是 5.47英寸的18:9的屏幕，其实非常的纤细。举例子，你看我一只手我可以握得非常的牢。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么看手机还是有点大。我现在拿了一部市面上非常常见的，就是一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手机产品，我们来比一下。 嗯， 我也拿了一部。 对，好，你看一下你就知道说国美这部手机比其他手机要大多少，又小多少。 哪个是国美的？ 这部是国美的、 屏幕稍微亮一些的 是、 嗯、对。哦，还真的是小一小圈呢。 你看小一整圈，而且注意是你看它的整个的 还窄了一点，而且还矮了一点点。 因为说句实话、嗯、就是关乎于神的整个的单手握持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宽度。 宽度， 对， 是它的宽度、 嗯、 所以说你看传统型的手机的话我这儿就够不过来了。 嗯， 但这部手机其实你看我其实可以高到 单手握持，你的大拇只能够握到手机的另外一端。 对、 嗯、 所以其实这部手机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是，你像我的手算比较小的，蓝色手比我大一些哈，那么就是整个单手握持就比较的合适，比较方便了、 嗯、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这个可能是国美要提出说握在手心的小确幸，就是它真的是一手可以握住的、 嗯、 那么对于因为现在以前有个朋友是很多朋友说现在市面上小屏机越来越少，小屏机越来越少，在屏幕的宽高比的比例形态改变了之后变成18:9，其实更容易做了，它反而视觉的面积变大了，因为它变得比较细长了、 嗯嗯嗯、 但是它的宽度变小了，这样你的单手握持其实是更方便了。 嗯， 握持方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哈、啊，就能够一手握得住的小确幸就来了。但是小确幸小幸福也好，我觉得不光还要从外在来看，还要从内在去看美不美的情况。所以它的拍照性能又怎样呢？现在我们老说这个拍照啊是不变的话题，是美的第一选择，它拍照又如何？你们有没有试过它的样张怎样？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8.9的手机我们大部分对它的要求就是市面上其他的手机能目前我们用下来的体验就是有就不错了，真的是能出点就不错了。但这个手机呢，我说实话我们不能拿一个特别高的手机去要求它，但是我们拍了一下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现在很多的手机要强调说后置要带那个双摄功能，是为了拍那个虚化功能、 嗯、双摄虚化嘛。 但是这个手机它用单摄也能拍虚化，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哦、单摄也能拍虚化。 你看它在底下它会有一个照片，这边会有一个背景虚化的这么一个设置。 嗯， 我们切过来，好，比如说我拍这个麦克风哈。 好的。 好， 麦克风作为前景的话，后面的摄像头应该就是背景，对不 对, 对？嗯，那这时候我们拍完了以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算法进行的背景虚化，而不是通过双镜头的这样的一种物理拍摄的虚化呢？嗯， 它其实非常简单，你在拍的时候会感觉到它是拍了很多张照片的， 哦， 它是咔咔拍了 前前后后拍了好多层。 对，然后呢，因为有的是那种就是给你抠像出来的虚化，就抠的 它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多拍了几个对焦在不同地方的一个 焦距的照片。 对对 对, 对，然后 而且他拍摄照片，你还可以像双摄样调虚化效果， 啊，这还能调啊？ 对，这种。 哦，我还没有想到，就是他拍完之后还可以。 对，你看，这现在是麦克风是这个状态，对不对？我把它虚化度打高一点， 打高一点啊。后面的话就更虚了， 后面就已经是就是很虚的一片了。 对对对。 然后我，但是我的麦克风这个主体 依然是保持不变的一种非常清晰的状态。 对，嗯，所以这个体验上可能在它的成像速度上会稍微慢一些，因为它毕竟是拍了多少张，然后合成的。但是在很多体验上头，跟那个双摄的很多千元机的双摄虚化， 说实话，双摄的话。很多双色虚化就做出来效果也不见得比单色好哪儿去。 对，而且因为它其实也是真的是拍了多张景深的照片合成的，它是有景深信息在里头的， 哦， 我觉得这个功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嗯，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说好多手机为了虚，因为我知道有些认识一些厂商的朋友，他们说他们之所以在低价机里头去做双摄，只是为了双摄是一个卖点，但是如果能用单摄实现双摄的功能，那其实没有必要去花双摄的钱。能理解这个逻辑吗？ 就是还是以前我们老说那句话，我们不消费者们不需要为那些个没有用的功能或者是材料或者是堆砌的东西去买单。嗯， 也就是说，就是都是都可以实现同一个功能，只不过是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它。 对, 对, 对， 那我可能成本在这摆着。我如果要加那个双摄模组，我可能要牺牲，比如说我只能放个3+32的内存之类的。 对，同样的钱的话，你这儿他花了钱，在其他地方肯定要省钱。 对， 所以说消费者不如选一些自己更需要的一些。 对，报的一边沉，就这意 思。对，嗯。然后刚才讲到了一些这种主要的功能，我们再讲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细节的功能。 好， 好。有一个很细节的功能，但是觉得真的非常有用。很多人会在微信里头，比如说很多家长的群里头，你的亲戚群会发很多照片，工作群会发很多照片， 啊， 但是等你要找这些照片的时候 非常困难，大海捞针。 因为微信的文件夹它是在单独的一个藏在一个 micro 什么 SFG 然后微信的汉语拼音里头的， 一般相册是识别不到这个的， 对， 除非你保存一下。 对，国美这个手机，国美尤其 mini 在这个它的这个叫文件管理里头，自带里头，它会自己把微信单独拉出来，你点微信，那么所有存你从微信里头下载的照片全都在这里头， 就自动它把微信里边所有你发送或接收到的这些个照片啊或者是视频啊什么之类的 单独 归到 一个 文件夹里面去了。 对，它有个专门有个微信的图片文件夹，QQ 也是有的，如果你装了 QQ 的话，我这一次上没有装 QQ， 所以现在没有。 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国美的 OS 2.0 还知我更懂我这么个意思啊？ 对，其实就是它做了很多条贴心的小功能， 嗯， 我们要讲一个我觉得是最值得分享的一个功能吧。 嗯， 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正好在看一篇微信文章，最近有很多什么10万+的文章，我要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崩弹了一个微信消息，然后这个要跟你领导可能要跟你说，哎，问你个什么事儿啊？或者你女朋友、你男朋友问说，哎，这个要不晚上吃饭吧？你得立刻就回他。 嗯， 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把那篇看了一半的这个10万+的文章退出去，退出去，然后去找到那个去回，或者是 回那个对话去，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直接一点那个来的文，那个就回去了， 通知他的回去。 但是我要接着想看那篇文章的话， 找不着了， 还得重新去找。 对，还得重新去找，找不到。或者是 朋友圈里的话就 找不着了，淹了， 真的找不着，淹没了，就是， 对， 淹没了。 然后或者是我可能找到了，但是我得从头开始看。 对啊， 好，这个手机有个特别好的功能叫全局收藏。什么叫全局收藏？就是什么都可以收藏。 嗯， 什么都可以收藏，意思是，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想买的东西， 嗯， 我也能记下来。我有一条看的好看的微，觉得可以记录下的微博，我也可以收藏下来。它的收藏方式什么呢？是在进入这个虹膜功能之后，就是在处于这个虹膜世界的这个功能状态下，快速就是直接按这个电源和这个虹膜，和虹膜的按键，那么这样就会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之中。然后呢，这样的话，在我的这个全局收藏，你看我现在点全局收藏，它就会出现这个状态，我要进行一个这个虹膜的一个解密的功能。好，解开之后，那么就会看到在我的全局收藏里头，就会有我记录下来的，你看我 添加了一个商品和一条微博。 啊， 那么我点击这个商品进去之后，它会自动的跳转到，不管你是用什么京东啊、天猫啊、淘宝，国美自己的客户端，它会自己的跳到客户端里头去。 哎呦， 因为这个功能在目前这个情况下还是比较实用的，因为大家都比较忙嘛，碎片化的时间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在街上走路，在哪儿等人，或者是乘坐地铁等交通工具，可能偶尔就这么一丁点时间看一个东西。看完之后可以快速记录一下，回头再继续看， 一个小书签的功能。 对对 对 对 对，它关键是可以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 APP 把它 的 这个功能虽然简单，但是说非常实用。 对， 好实用啊。 对，尤其有的时候如果你在微信里面你是收不着通知的， 对 对不对？ 对， 比如说你在别的软件你可以收到微信来发短信的通知，但你在微信里头你只听到叮咚一声就是短信进来了，但是谁发来的 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就必须退出去。所以这个很实用。 对， 另外如果以后， 好妙哦， 对吧， 我都学会了。 而且听众朋友，如果以后在地铁上你遇见皇后，发现她在使劲的冲你放电，请你仔细想一想，她对面可能有一个红魔的手机。 但是我要讲的是，刚才因为我是设置了全局收藏这个功能，是用红魔识别的，但是有的人比如说觉得收藏这个事情可能安全密集不用那么高，我只不过是记录一下我想买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 它里面可以自己选，包括说你看可以用红魔、面部识别、指纹，甚至是安全密码，甚至没有密码 啊，方式您来自己任选。 对对对，比如说你觉得里头可能要有一些比如说工作文档，因为它可以，它叫全局收藏，你看到了个什么文件， 因为大家的需求是不一样 的。 对、啊、 比如说有的人是有些商业文件他要做这种快速的这种存储的，那这个可能需要安全密集比较高、 嗯、 如果就是我们就是 平时看个小说，可能看个其他东西，他可能就简单 的，那我就靠面部或者什么其他就可以了、 嗯、 这个就是非常方便的事情、 嗯、 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用。而且我开始一直以为是我是不是要操作一个比如说划开一个东西去进操，不是，它直接是按住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进入一个网页哈， 嗯， 然后比如说这个网页，那我直接是按这个 Mickey 和这个电源键， 咔嚓 一下、 哎、 看他就已经进群去收藏了。现在看没有，我面部识别了一下，他说添加了群收藏，说五一归来好家继续，要添加什么东西进来。 哦，我觉得这一点好在就是把以前的这个截屏更加立体化了。 对， 以前我们只是截屏是一个平面的照片下来， 是图片， 现在截下来的是内容。 对，而且你在截下来的那个内容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给它加标签，比如它会自动识别你在购物 APP 里它会显示这是购物还是家居购物还是电器购物、 啊、这么详细、啊、 它会有标签让你去选择的。 这才能 AI 啊，跟你讲。 对，其实是在对整个网页上的文字进行了 一个判断， 跟那个分词很像、 嗯、 它读出来，比如刚才我看到那个页面，它是一个家居的一个促销，那它会直接有关键词家居家装， 嗯， 你点一下，这样我进收藏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它可以分类，哦，这是购物的，我是这些，我看了哪些文章的，财经的文章，哪些是什么文章，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它是个很小的功能，但是非常方便。 我天哪，我觉得它有多么强大的一个运算库在后面运算出来，一定是云吧。 而且它这个4+64的话它够用得了吗？它不会说自己用一用就慢了，然后就卡了吧？ 4+64现在还是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嗯、 对、 嗯、 而且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小系统啊，这系统因为我们以前说嘛，很多人很担心说便宜的机器就系统是那种 light 版，就是那种缩水的版本、 嗯嗯、 这个系统里你想要的功能都有了，比如说你看它这有生活服务能一键接入， 付一品、 嗯、生活服务，甚至说比如说你是用支付宝和微信的话，能一键通过这儿就直接调用它的这个 扫码 和付款，它是扫码和付款码两个都有入口， 哎， 就不用你像以前我们要去 再打开支付宝或者 是微信，它以前只是调到支付宝里面去，你还要再点一次。 对，然后包括说你看话费充值、电影包括外卖，它都是会有一个这种接入的一个服务商、 嗯、 就直接可以在里面去进行一个购买服务，包括打车。 我多问一句，能支持公交卡什么的玩意儿吗？ 这个机子暂时 不 支持 NFC、嗯、但是很多城市都支持微信乘车 码， 比如北京已经支持了。 对，那你装一个二维码的 APP 其实就可以。 上周末我老爸老妈就跟我在那展示，哎，儿子你看我现在地铁我根本就不带卡，我都扫码乘地铁，都很方便。 对， 什么这个一通行什么那个的哈，很方便。 对， 完全没有问题啊。 对，但是你想、 OK、 比如说你的城市如果用微信乘车码或者支付宝乘车码的话、嗯、你要是用传统手机你还得从这儿跳打开过去，这个里头直接用那个付款码、嗯、因为付款码直接乘车码 它简化了好几步嘛。 简化了好几步， 对， 就 就是你可以在以后在那个超市结账看一下，如果有的人还在那不停的调用出来的话，那你的手机一定是没有。 而且很多年长的人他对这个图标识别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他可能会有这个图标盲这么一个情况出现，他找可能得找半天嘛。 嗯，直接在付一拼找到比如说微信付款码、支付宝收款码，直接点进去。 而且其他的朋友不用担心啊，不小心会什么付出去，你要需要自己的虹膜把它打开，别人是看不到的。 对，而且其实就是说我们方便了自己，同时也方便了他人。因为我们在排队，比方说我们面包店的买东西时候，人家那个售货员给你要准备付钱的时候，他把那个扫码机已经对准你了，但你还在那调用这个软件，同时后边的人 排队 就会对你有白眼。 而且这个问题在公交车跟地铁上特别明显，因为那个公交车地铁更是需要你快速上去的。 对对对， 如果在这排， 而且本来大家就心情特别急躁那种场景吧。 我们真的是呼吁所有的手机厂商，不管你机器有多便宜，都加入这个功能，真的是快捷入口功能非常有用，就 方便它。 就是人家国美899的手机都有这个功能了， 就是啊， 好大压力对于其他厂商来说。 没错，所以这个 U7 mini 啊，给到我们这样的一种小确幸，我觉得应该大确幸。 对、哦，而且还包括说我们在讲一个很细微，但是很有用的功能、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很多的2G 网络在退网，联通已经发了通告了，这个2G 网络我们要腾挪一些频段出来给4G 跟网络去使用。 对。 很多手机的副卡只支持2G 待机，那么意味着说很多时候你的副卡就如果放联通或者放一些卡就没信号了、 嗯、 咱们楼里头有地方2G 联通2G 就没信号了。 对对对， 这个手机的副卡是支持3G 的， 嗯， 就是意味着卡一卡二是都可以处于一个完整的一个待机的状态的、 嗯、 那可能等到2年之后，这个等5G 上了之后，3G 网络可能才会慢慢的、 那就有点远了。 对，这个手机 现在考虑现在的 问题，8G 就给你撑2年，这个绰绰有余了吧，对不 对, 对, 对， 就是总体来说从年初以来新款的手机上市所拥有的这些比较前沿性的功能，这个低价的手机虽然它价格上非常低廉，但是大部分都已经具备了， 而且它有自己的一些卖点。 至少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多的年轻人常用的一些功能它都是非常有优势的一款手机，性价比，这就是高的原因。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产品。 好， 一还是说价格是899、嗯、然后呢它的虹膜面部跟这个指纹的三位，就是这种三重识别，可以说是在这个价位的独一份。 嗯， 除此之外包括有这种10核心的处理器，然后4+64的内存， Type-C 的接口，是 特色功能， 对、啊、副卡支持到联通 3G 的这种全网通的支持，可以说不管是配置还是功能，我觉得就是这个价格定的有点让人招架不住，就是它是一个我们 预判本来应该在1000元以上， 对， 1200左右可能是一个比较就是不会出 常见， 对，比较常见不出意外的价格。结果 哎，你说它这个7号才开售呢，今儿才4号，它不会3天之后又涨价吧？ 应该不会。 对，我觉得像国美这样的，就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国民品牌，应该不会干这个事儿吧？ 就是这央视的国家品牌计划，行业领跑者呀，对不对？ 对。 所以说，你看，再有这个，要是万一啊什么这个价格变动的话，找张若昀去，他代言，对吧？ 没有，我想今天预约的时候，肯定应该是按照预约那个价格去走的、 哎 对 嗯， 而且预约的时候还有那个券可以领嘛。 对，最后 我想起来特别逗、 嗯、 一个事儿，就是就以前某手机啊，这个预约的时候就要先付999，然后再补齐尾款，尾款的话就是4位数，很高的额4位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个899已经是全款了。 对，然后还让你再领一个50的券。 对， 然后如果你眼疾手快的话，今天在咱们节目里头的话是 还有礼包赠送， 对，还有礼包，我觉得礼包特别好，设计特别好、 嗯， 解决了这个手机可能这个 价位上，而且都很实用啊。 对， 内存卡、移动电源、 内存卡、移动电源，就正好是补齐了手机，你把它全部 其他配件。 对， 如果你不想再另花钱的话，只要今天在我们节目时段啊，回复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回复什么来了？982潮流大礼包。 哎，对，如果是记不住的话，可以此时此刻截屏啊，赶紧收看我们这个此时此刻截屏就行了。 回复982潮流大礼包，获取页面的报名资格。 是的， 然后您收到手机之后，把这个发票，然后拍张照片上传过来，你这个会获得了。嗯， 对，没错，很简单哈。大礼包这个价值260多块钱。那当然了，在此呢，我们还要跟朋友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得，因为我们是大礼包只有15套而已，就这么简单。 嗯， 再次感谢一下我们两位青年嘉宾啊，青年数码人，一位是评论员黄浩，另外一位来自数码窝的创始人张超，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国美U7 mini 互动体验。今天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智享生活这个U7 mini 互动体验大获成功，感谢二位，感谢。